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玉不琢不成器”，深度学习中的优化。由于深度神经网络中隐藏层数目比较多，所以呢，如果要对深度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优化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深度神经网络中的隐藏层数目较多，因而对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优化的话，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还有计算力。出于效率和精确性的考虑，在深度学习的优化上需要使用一些专门的技术。出于可解性的考虑呢，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往往会小心地选择目标函数，还有优化的条件，通常会将待优化的问题转化成容易求解的凸优化问题。但是在神经网络，尤其是在深度的神经网络之中，更一般的非凸情形，实际上它是不可避免的。这呢？就给深度学习里的优化带来了很多额外的挑战。当待优化的代价函数，它的输入是 n 为向量的时候，这个二阶导数就会包含针对不同的变量分别求偏导得到的很多分量。如果将这些分量按照顺序进行排列的话，就可以得到 Hessian 矩阵。而在神经网络的训练中，Hessian 矩阵的病态问题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无论优化问题是否具有凸优化的形式，病态的 Hessian 矩阵都会出现。那么，什么是病态矩阵呢？在线性方程 AX 等于 B 当中，A 是代表了系数矩阵，X 和 B 呢都是向量的形式。当系数矩阵 A 的微小扰动会给解集 X 带来较大幅度的波动的时候，这样的矩阵 A 就被称为叫做病态的矩阵。病态矩阵呢，是科学计算不愿意打交道的对象，因为数值精度导致的舍入误差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不可避免的舍入误差可能会给输出带来巨大的偏离，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在神经网络的训练当中呢，病态矩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梯度下降的不稳定性上。在应用随机梯度下降法解决优化问题时候呢，病态矩阵它对输入的敏感性会导致什么呢？很小的更新不常也会导致代价函数的增加，这就让学习的速度变得异常缓慢。除了病态矩阵之外，深度神经网络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局部最小值的问题。凸优化问题它的数学特性保证了局部最小值和全局最小值之间的等价关系，因而，在优化一个凸问题时，任何形式的临界点都可以看成是可行的解。但是在神经网络，尤其是深度神经网络当中，代价函数甚至会具有不可列无限多个这样的局部的最小值，这呢显然会妨碍对于全局最小值的寻找，导致搜索陷入到局部最优的陷阱当中。那么神经网络之所以会具有这么多局部的极小值，它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隐藏变量的不可辨认性。如果说将神经网络当中几个隐藏神经元以及它所有的系数，做一个对调的话，那么得到的新模型和原始模型之间实际上是等价。假定深度模型当中包含 m 个隐藏层，那么每个层中呢又都有 n 个神经元，那么隐藏单元的排列方式就可以达到多少呢？n 的阶乘再做 m 次方，这么多种。这么多神经网络的变体之间是没有办法相互区分的，所以呢，它们都会具有相同的局部最小值。除了局部最小值之外，另外一类在优化当中不受欢迎的点叫做安点。安点呢是梯度为零的临界点，但是它既不是极大值，也不是极小值。从函数的图像上看，多变量函数的安点在一个方向上呢会向上弯曲，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则向下弯曲，从而形成了一种类似马鞍的这个形状。由于牛顿法的目标是寻找梯度为零的临界点，所以呢，这种利用二阶导的方法受安点的影响比较大。在高维空间当中，安点数目的激增就会严重的限制牛顿法的性能。虽然说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潜在问题，但是深度学习采用的依然是传统的优化办法，以及呢，对它的改进。这是由于隐藏层的位置特性，使得设计有专门的针对性的优化方法变得非常困难。 随机梯度下降法就是在传统的机器学习当中和新生的深度神经网络当中都能够发光发热的这样一种经典算法。机器学习当中的最优化是让给定的期望风险函数最小化，而期望风险呢，又可以用训练集上的经验风险 QW 来替代。训练集上的经验风险等于所有样本风险函数的均值。当训练集的数据较大，并且经验风险又难以用简单的解析式来表示的时候，计算所有的梯度的求和就会变成一个复杂的计算任务，从而呢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随机梯度下降法它正是对于原始的梯度下降法的一种改良。如果说把求解最优化的问题想象成爬山，那么随机梯度下降它就是每走一步，我就换一个方向。为了节省每次迭代的计算成本，随机梯度下降它在每一次迭代当中都使用训练数据集一个比较小的子集来求解梯度的均值。这在大规模的机器学习问题，尤其是深度学习问题当中是非常有效的。在给定学习率 ETA 和前一轮参数估计值 W 的情况下，随机梯度下降法的每一轮迭代呢，执行以下的这样两步操作。第一步，从训练集中随机的抽取 N 个样本，在这个样本的子集之上计算梯度的估计值。第二步，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新参数 W。以上的迭代过程呢，一直重复到 QW， 也就是训练集上的经验风险取到最小值，或者是迭代次数达到最大值为止。学习率 ETA 是随机梯度下降法当中一个重要的参数，它通常被设置为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小，也就是训练的次数越多，那么我这个每一步的步长就调整的越小。它的选择呢，体现的是训练时间还有优化性能两者之间的折中。相对于说让所有训练样本的风险函数最小化的这类梯度下降的方法，随机梯度下降它实际是让每几个样本的风险函数最小化。虽然说不是每次迭代的结果都能够指向全局最优的方向，但是大方向终归是没有错的。那么在算法完成的时候，它最终的结果也往往都在全局最优解的附近。那么在随机梯度下降法的基础之上呢，再来做改进的话，就可以得到其他的优化方式。改进的手段主要包括两种。一种呢是随机的降低噪声。另外一种是使用二阶导数来进行近似。在应用当中，随机梯度下降会受到噪声的影响。当学习率固定的时候，噪声会阻止算法的收敛。而当学习率逐渐衰减时，噪声呢也会将收敛速度压低到次线性的水平。总而言之，都是会影响收敛的速度。那么降噪方法正是为了抑制噪声的影响而诞生的。降噪的方式呢，既包括提升单次梯度估计的精度，也包括提升迭代过程的精度。常用的方法包括动态采样、梯度聚合、还有迭代平均这样三类。动态采样和梯度聚合两类方法呢，主要是通过使用固定的步长来获得线性的收敛速度，进而实现降噪。动态采样方法通过逐渐增加梯度计算里使用的子集容量来实现降噪，也就是随着梯度计算的过程逐渐深入，那么我这个子集的容量呢是不断扩大的。所以说随着优化过程的进行，基于更多样本得到的梯度估计值也就会越来越精确。梯度聚合方法呢，则是将先前迭代当中得到的梯度估计，我给它存储下来，并且在每次迭代当中，对这些估计的一个或者多个进行更新，然后再通过将搜索方向定义成为之前轮次当中梯度估计的加权平均，来改善搜索方向的准确性。换句话说，原始的随机梯度下降可能只计算出一个梯度，那么梯度聚合会使用多个梯度求平均值的方法来确定搜索的方向。和前面的两种方法相比，迭代平均不是通过对梯度估计求平均，而是对每次迭代得到的参数结果求平均来实现降噪。迭代平均方法可以在保证算法收敛性的前提之下提升学习率，从而呢缩短收敛的时间。 这种方法它在思想上更加接近于原始的随机梯度下降法，虽然它的收敛速度依然保持在次线性的水平之上，但是呢，却可以降低结果的方差，从而有效地抑制过拟合的出现。前面这三类方法呀，它的作用都是降低噪声的影响。如果要提升随机梯度下降法的性能，还可以通过使用二阶导数近似的信息来抑制高度的非线性，还有病态的目标函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梯度下降法当中应用的一阶导数，它不具有线性不变性，而二阶导数的引入恰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呢，使用二阶导数意味着在使用泰勒展开来近似目标函数的时候，二阶项的引入可以加快对于最值点的逼近。总而言之，二阶导数近似方法，它最主要的优势就在于说能够提升收敛的速度。二阶导数近似方法都可以看成呢，对于传统牛顿法的一个改进。具体的方法包括拟牛顿法呀、高斯牛顿法呀，还有这个无黑线牛顿法这样的一些方法。那么受篇幅限制，在这儿就不做展开的介绍。除了随机向噪和二阶导数近似这两大类主要的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它自立门户的算法，也能够对随机梯度下降做出改进。那么典型的例子呢，包括动量方法啊、加速下降方法，还有坐标下降方法这样几种。动量方法它是引入了超参数 v 作为一个速度，它代表着参数在参数空间上移动的方向还有速率。移动参数的力呢，则是负梯度，这个力很显然对应的是物理当中的概念。那么速度 v 的引入会让之前的移动产生累加效应。累加的效果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学习率上。如果说参数在一个下降较快的方向上移动，那么我就可以迈开大步向前冲，对应着学习率的增加。如果参数在忽左忽右的原地兜圈的话，这时候呢，就需要找到一条中间路线向前走。这样一来呢，动量方法的引入就是算法不太会陷入到局部最优中，从而无法抽身。加速下降法是由俄罗斯的数学家尤里·涅斯杰罗夫发明的一种方法，所以呢，常常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叫涅斯杰罗夫动量法。加速下降法的思想和标准动量法其实类似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加速下降法对于动量的计算是在施加当前速度之后才来进行的，在计算出基于之前的更新得到的动量 v 之后，加速下降法先将参数 w 临时更新为 w 加 v，再在 w 加 v 的这个参数基础上计算梯度。和标准的动量方法相比呢，加速下降法可以避免过快的更新，从而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在很多情况下，分而治之是解决优化问题的高效方法。那么坐标下降法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当优化问题当中存在着多个自变量的时候呢，坐标下降法先保持其他变量不变，针对单一的变量 x1 来最小化这个 f(x)，然后呢，再来针对单一变量 x2 最小化，再针对 x3 最小化，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变量循环完成。为了保证对于单一变量的优化能够达到全局优化的效果，待优化的目标函数呢，最好它还是一个凸函数。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添加 L1 范数的正则化项来提升性能。除了这些以外，在每轮优化当中，随机的选取单一变量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在深度学习里，优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新的优化方法也在不断出现。但我希望能在这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方法背后，帮你理解他们的一些共性的设计准则。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深度学习当中实现优化的一些思路，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深度学习中的优化需要解决病态矩阵、局部极小值还有安点这样的一些问题。第二，深度学习优化当中降噪的方法包括动态采样、梯度聚合还有迭代平均。第三，深度学习优化当中的二阶导数近似方法是对原始牛顿方法的各种改进。第四，其他的优化方法包括动量方法、加速下降方法还有坐标下降方法。 既然优化方法包含着不同的切入角度，那么你觉得哪一种优化方法可能具有更好的效果呢？